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52集，最强之敌下。方兴路往后飞，还没着地呢，屋顶的瓦片就全部翻滚了起来，追着他而来。他下意识地用刀一挡脸，却见那巨大的身影突然窜了过来，出现在他身后，举起往下砸的兵刃，此时也看清楚了，是一把硕大的开山钺。王兴路觉得自己估计活不了了，却感觉腿被人拽了一把，停止了往前飞。他下意识地低头一看，却没发现有人抓住了自己的脚。等明白过来可能是白玉堂的隔空掌的时候，他已经被白玉堂用内力抓住，扔到了身后的屋顶上。那巨大的开山钺砸塌了大半个屋顶，却没砸中方兴路。握着开山钺的人终于是站住了，双脚踩着屋顶上的破碎瓦片，抬头看，就跟他隔着屋顶上的破洞对面站着的白玉堂。白玉堂此时也看清楚了对面的人，袭击方兴路的是一个大胖子，那身形起码有无沙大师两个那么大，巨大的身材导致巨大的力道，那把开山钺比赵普的新亭侯大了至少三倍，放下可以当千斤闸用，大概是五爷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兵刃。不止如此，那庞然大物穿着一身扎眼的土黄色蟒纹袍，脸上戴着一张巨大的金色面具，那张面具正是之前白玉堂他们看到的那张白色面具的放大版。白玉堂还能看出一些微妙的差异，这张面具更诡异一些。 有点本事不？竟然能硬扛住俺的月啊。 那大个子突然笑了起来，伸出棒槌那么粗的手指头指了指白玉堂。他说话粗声粗气，语调也带着一种奇怪的方言腔，应该不是中原人。白玉堂看着他那把开山钺若有所思。那大个子抬手将开山钺扛在了肩膀上，指了指后边的方兴路： 为了雷总人送了性命，记得吗？ 白玉堂没说话，将云中刀交到右手，身后不远处的屋顶上，方兴路微微愣了愣。 白玉堂是左手刀，交到右手干嘛？ 远处的喵喵楼上，天尊清清楚楚地看到这边身形差异巨大的两人在屋顶上对峙。天尊身边妖妖一见有个巨大的怪物袭击他的主人就要扑过去，天尊拽着妖妖的尾巴不让他冲过去。妖妖挣扎半天，无语地回头看轻轻松松拽着他尾巴的天尊，好可怕的力气。天尊轻轻拍了拍他的头，慢悠悠开口： 不是谁大就谁厉害的，再大的玉堂都打过。 那大个子见白玉堂将刀交到右手，起先还有些不解，随后就见白玉堂左手一握刀把的尾端，抬眼望过来，整个眼神都不同了起来。大个子微微一愣，眼前的年轻人双手握刀，内力高深，带着一股寒意，连被屋顶的微风吹起的发丝都有一股肃杀的感觉。大个子突然大笑，举起开山钺： 那就孙辈也送你上路。 话音一落，那巨大的开山钺被砸向了屋顶，瞬间整个屋顶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裂缝，延伸向前的同时往下坍塌，屋子下边围观的开封百姓早就被这架势吓坏了，纷纷躲避。白玉堂握刀站在房顶没动，那条裂缝就延伸到他白靴前突然停止了。大个子一抬头，白玉堂却是不见了。方兴路微微一愣： 如影随形。 大个子突然猛地回身抬起钺，就见白玉堂已经出现，双手抡起云中刀照着他握着钺把手的食指砍了下去。那大个子猛地往下一沉，开山钺的后端对上云中刀，哐一声巨响， 白玉堂一刀将那把开山月从刀锋正对他的方向拍成了砧板一样平对他，随后回身一脚踩在月上，五爷月上半空反转云中刀，刀背当棍子那么对着大个子的开山月侧面狠砸了下去，众人就听到轰一声巨响，那大个子连人带月被五爷砸下了屋顶，直冲地面之后又一声巨大的撞击声，随后是楼房坍塌的巨响，跟挨了一炮差不多，整座小楼坍塌，下边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白玉堂从坑里走出来，一甩云中刀，收刀入鞘，往前走了两步，站定回身。就见大坑里，那个大个子甩着头爬起来，他庞大的身躯上都是碎砖瓦和土灰，显然十分暴躁，大吼了一声，爬上来举起开山月，猛地一砸地面，哇呀呀的咆哮了起来。白玉堂收刀入鞘之后，单手抓刀背到身后，另一手对那胖子招了招， 过来。 那大个子显然刚才那一下被白玉堂打得恼羞成怒，那一声怒吼惊得四周百姓纷纷后退，那气势和体魄根本就是一只怪兽。大个子举起开山月，迈开步子对着白玉堂就冲了过去，而且每一步都在地上踩出一个坑，那力道大的整条街的地面都在颤动。白玉堂一背手握住刀把，一推崩簧，就在那大个子冲到差不多三步远的距离时，猛地一出刀，围观众人就看到云中刀泛着耀眼的白光，寒光已经出现在那大个子金色的面具上。龙桥广拖着公孙的椅子到了对面的屋顶上，将椅子放好，公孙还坐得安安稳稳的，手上的茶都没洒。龙桥广就四外望，远处白玉堂和一个大胖子打了起来，那边四合帮门口林业火也跟一个黑衣人打了起来，而远处的巷子里那漫天乱窜的红色身影分明是展昭在跟人过招。 这是怎么了？都打起来了。 正这时，就见刚将斋天宝拖出来的叶知秋突然一脚将人踹了出去，而在斋天宝刚才所在的地方，地上出现了几枚带毒的锈剑。叶知秋将古刀背在身后，望向太白居废墟里的一堵墙， 出来。 随着叶知秋话音落下，墙后真的缓缓走了个人出来，看身形竟然和叶知秋差不多高，那人一身淡紫色的文生公子袍，若只看穿着像是谁家的小书童，可再看脸，就见他戴了一张紫色的面具，正是那替死鬼的面具同款，不过颜色不同而已。那小个子溜达了出来，看了看叶知秋， 你几岁？ 众人听到声音都一愣，因为竟然是童音，莫非是个小孩子？叶知秋也觉得不可思议，对面那人虽然身形小，但绝对功力高强，不应该是小孩子该有的功夫。这时就听屋顶上公孙开口， 跟你差不多大。 那小个子抬头看了看公孙，说话带着笑音儿：“ 你怎么知道我几岁？”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公孙伸手指了指头顶，小个子直拍手， 好神奇。 说完，小个子伸手指了指叶知秋身后的斋天宝，跟叶知秋打商量： 我只是奉命来取他的性命，还要低调一点，你要不然让一下。 叶知秋论逗逼自然不会输给别人，更何况眼前人的身高甚合他心意，于是就点点头。 不然你告诉我，奉谁的命，我请你去开封府喝茶。 喝茶？开封府的茶很好喝吗？ 好喝，开封府天牢的茶更好喝，还能管饭。 那小个子笑得直蹦，笑声一落，突然一闪身不见了。叶知秋还站在原地，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你还蛮有趣的嘛。 说完，叶知秋一偏头，古刀刀把架住了一把带鞘的剑。叶知秋回头看了那小个子一眼，小个子一笑，手腕一翻，横向一剑扫过。 叶知秋一矮身就转了两个圈，那矮个子也不示弱，两人都是小个子，于是满地打转了起来。等转到众人眼花缭乱之后，两人已经分开了大概两步的距离，面对面对峙，一个拿刀，一个拿剑。围观众人刚喘口气，两人又嗖一声转上了，两人边打还边互相调侃，速度又快，看得众人都有些晕。而此时码头附近，赵普也听到城里的动静了，那边楼连着他想不知道都难。 吃个饭而已，用不用搞得这么激情四射呀？ 起先赵普还在感慨，然而影卫们不停地来跟他回禀，说是展昭、白玉堂、叶知秋和林业火都跟不认识的面具人打起来了，那些面具人不知道什么来头，武功很高。赵普听着都新鲜，展昭、白玉堂、叶知秋和林业火可谓是当今武林这个年龄层封顶的四个高手，哪儿来的这么多高手跟他们干上了，还都戴着面具。正疑惑，赵普就见不远处正玩耍的小四子突然站了起来，爬上楼梯上了船顶。萧良不解地跟上去，小四子一直走到船边，抬眼望着远方的江面。江面虽然不似海那样一望无际，但水道是绕山的，再远的地方有山和雾气的阻挡，白茫茫一片。小四子睁大了眼睛往远处望，小梁子就怕他不小心跌下船去，赶忙从后边抱住。 佳儿，你干嘛呢？ 小四子伸手指向远方。 那边。 那边怎么了？ 赵普走了过来，伸手将小四子抱起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水道尽头有山峦阻隔，根本看不到什么。 有危险的东西。 小四子小手指着白茫茫的一片水雾边际，赵普皱眉想让人去看看，但是小四子拽住赵普的衣袖摇头。 不要过去。 赵普微微一愣，小四子扬起脸，一脸认真地看着赵普。 那边好危险，不可以过去。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哎，该谁了？是不是该我了？ 对，到我了，到我了。 怎么是你呀、啊？行，你先，就你先。 老鬼，你后面啊！ 哎，知道， 你在我后面，在我后面。 行， 大家好，我是天尊，一百多岁的人了啊。在这儿祝大伙儿啊。啊，祝我们所有喜欢龙图大家庭的朋友们啊，在新的一年里，疫情绕着走，财运滚滚来，多吃少长肉，健康常拥有。嘿嘿嘿，哎，谢谢大家。 还没个完呢。 哎，老鬼，快， 来来来， 快过了过了， 别就我轻点， 过了、 到我了啊。常听我们剧的人对我应该不陌生了，我就是昭昭的外公啊。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好运常在，万事顺心，年年有余，天天有剧，有我们的广播剧呀、啊。另外呢，这个交朋友啊，一定要慎重。啊，我的祝福完了啊。